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55集。千都流的老家在札幌，因为上大学才来到东京，但是自大学时代到现在成为上班族，他从来都没有回去过。 什么时候？ 还没定，不过我想等东西店庄的工作一结束就走。 那就是下星期六或星期日咯。 朱美把一口面送进嘴里咽了下去，说道， 没记错的话，高宫先生好像就是那个星期日结婚。 啊，真的？ 应该没错，上次我听别人讲的。 哦，跟公司的同事吗？ 好像不是，听说是学生时代就在一起了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千都流吃了一口面，却完全尝不出滋味。 不知是何方神圣，不过运气真好，那么好的男人可不多呀。 你也快结婚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是说你其实喜欢他那种类型的？ 哪一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条件好。他可是地主的儿子呢，你知道吗？ 完全不知道。 他们几乎没有谈过私事，当然没有机会知道。 很夸张，听说他家住长城，在那一带有很多土地，听说还有好几栋公寓大楼。爸爸好像已经死了，不过光靠房租就可以过得很舒服。哎，有这么好的条件，那个准媳妇心里一定暗爽。他爸爸死得好啊。 你消息真灵通。 千都流佩服地看着朱美。 专利部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打高宫先生主意的女人也很多。不过最后还是没有人能赢他学生时代的女朋友。 朱美的口气听起来很痛快，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个资格。千都流大着胆子说， 高宫先生的话，就算没有财产，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吧。他长得帅又有气质，对我们又很绅士。 听到这句话，朱美轻轻地摇了摇手。 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呆啊？就是因为家里有钱才绅士得起来，外表也才会显得有气质。同一个人要是生在穷人家，肯定没品味没气质。 也许吧。 千都流轻轻一笑。主菜鲜鱼料理上桌了，两个人聊了很多，话题中也不再出现高宫城了。回到位于早稻田的公寓，已经过了十点钟。朱美还想再去喝点酒，但是千都流累了，便拒绝了。开了门，摁下墙上的开关，惨白的日光灯照亮了一室一厅的套间，随即映入眼帘的是杂乱的衣物和日用品，这让他倍感疲累。他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便住进了这里，从那时候起的种种苦恼与挫折似乎都沉积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。他连衣服都没换，直接倒在了角落的床上，床下传来挤压的声音，所有的东西都旧了。忽然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高宫城的脸孔。其实对于高宫城已经有恋人这件事儿，他并非一无所知。他曾经无意中听见专利部的女职员说起过，但是他们交往到什么程度，他就不得而知了。他当然无法追问，更何况即使知道了也无可奈何。作为派遣人员，唯一称得上乐趣的便是有机会认识形形色色的男人。千都流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点都会暗自期待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合适的人呢？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。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几乎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，甚至令人怀疑公司是不是为了保障自家的女职工，帮他们杜绝了可能的情敌。可是东西店庄却不同， 派遣上宫的第一天，千都流便发现了理想的人，那就是高公成。首先吸引三泽千都流的是高公成的外表。不只因为高公成五官端正，三泽千都流感觉到他发自内在的教养和品格。这一点和只看重外表的其他男职员截然不同。工作上和高公成接触之后，千都流更加确信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。高公成为人体贴，懂得为派遣人员设身处地地想，也很诚实，对上司不说谎，不敷衍。千都流在心中不禁暗暗地叹息，结婚就应该找这样的人。事实上，千都流有点会错了意，以为高公成对他也有意思。高公成从来没说过类似的话，但是他的一些小动作、看自己的眼神和自己说话的方式，都让千都流就是有这样的感觉。看来那是他的错觉了。想起白天的事儿，千都流自嘲地苦笑了一下，差一点就自讨没趣了。当高公成说要请他喝茶时，他满心期待，以为高公成终于要提出邀约了。可高公成没有开口的样子，千都流才若无其事地提起了待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。他想，若得知此事，也许高公成会感到着急。然而高公成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。高公成只是这样说了一句， 到了新公司也要好好努力啊。 反复咀嚼着朱美的话，千都流深切地感到高公成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。一个两周之后就要结婚的人，自然不会留意一个派遣人员。高公成自始至终不变的温柔，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本性。千都流决心不再想他，他站起身，伸手拿枕边的电话，准备打回札幌老家。突然说要回家，故乡的父母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对连过年都不回家的女儿，他们说不定至今仍然余怒未消。在高公成的家里，从凸窗吹进来的风充满了秋天的味道。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，还飘着梅雨时常见的绵绵细雨。高公成想起了短短三个月前的事儿。 唉，真是个适合搬家的好天气啊。 原本在擦拭地板的高公赖子停下了手边的动作。 本来担心天气不好，像现在这样搬家的人好做事多了。 搬家公司是专业的，天气对他们没什么影响。 哎呦，那可不见得。山下家上个月不是帮媳妇搬家吗？他们说遇到台风差点搬不成。 台风是例外，现在都十月了。 十月也有可能下大雨呀。 赖子再度动手的时候，对讲机的铃响了。 会是谁呢？ 应该是雪穗吧。 他应该有钥匙啊。 高公成说着，拿起了装设在客厅墙上的对讲机听筒。 喂？ 是我，雪穗。 是你啊？忘了带钥匙？ 不是。 嗯，我先开门。 高公成按下了开关钮，走到玄关，开了锁，打开门等着。听到电梯停止的声音，有脚步声接近。不久，唐泽雪穗的身影出现在了走廊转角。他穿着浅绿色的线衫和白色棉质长裤。可能是因为今天特别的暖和，他把外套拿在了手上。 嗨。 高公成笑着打招呼。 对不起，我买了好多东西，来晚了。 雪穗说着，把手上的超市袋子拿给他看。 里边有清洁剂、百洁布和塑料手套等物品。 上星期不是打扫过了吗？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，而且等家具搬进来以后，一定到处都是脏兮兮的。 雪穗的话让高工程大摇其头。 原来女人都会说一样的话，妈也这么说，还带了一套扫除用具过来。 啊，那我得赶快帮忙。 雪穗说着急忙脱掉了运动鞋。看到她穿运动鞋，高工程感到意外，因为雪穗总是穿着跟很高的高跟鞋。想到这里，高工程才发觉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雪穗穿长裤。他说出了这件事，雪穗的脸上露出了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。 搬家的日子穿裙子高跟鞋，不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吗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